第37集。 相比这本笔记，那份线索整理上的字迹更加端正和认真一点。不过，虽然写字的人的态度有差别，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份笔记全都出自陆时琛。又跟孟祥宇聊了几句，时间不早了，孟昭站起身打了招呼就要离开。 小叔，小叔，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去送送你哥。 孟若书这一次倒是没抱怨，他起身到玄关处换鞋。宋宁从厨房走出来，拿着一袋垃圾递给了孟若书。 小叔，顺便倒一趟垃圾。 我来吧。 孟昭伸手要接过来，宋宁不让。 别，让小叔来，你还开车呢，沾了手不好洗。路上开车慢点啊。 孟若书拎着垃圾跟孟昭下楼。 哥哥，最近相亲了没？ 没啊，怎么了？ 哦，没事，我关心关心你嘛。 孟若书笑嘻嘻的，其实他在给好朋友徐燕，也就是徐菊的女儿探听情报，但是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又往下走了一层楼，孟若书再问： 哥，你看上去好像有心事哦。 没心事是傻子。 孟若书自动对号入座。他又很快地想到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再接再厉道：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你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讲讲呀，我可是坐拥200万粉丝的美妆兼情感博主，什么都知道。 哦，又涨粉了。 听出孟若书话里话外翘尾巴的意思，孟昭象征性地给他捧了个场。孟若书是学美术的，前两年因为一个仿妆视频的点击量暴增，从此踏上了美妆博主这条路。小姑娘年纪轻轻已经实现了经济自由了。孟昭暂时没打算跟她说陆时琛的事儿，但她忽然觉得孟若书的女性视角也许可以发挥作用，分析一下陆时琛这不按常理出牌的性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孟昭站到自己的车旁，他停了下来。 哎，你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平时看上去非常冷淡，像个假人一样，偶尔呢还很欠揍，十句话里有九句话在激怒你，但是背地里却会做一两件挺有人味的事儿，这人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人肯定喜欢你。 孟若书脱口而出，他自觉抓到了今天晚上谈话的重点，立刻顺杆往上爬。 这哪家的姑娘这么野呀、啊？居然连你都敢激怒。 孟昭一言难尽地看着孟若书。 他是男的 啊。哥，你居然还男女通吃啊。 孟昭彻底无言了，他就不该试图让孟若书参与分析陆时琛。见孟昭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己，孟若书平复了情绪，变得正经起来。 还有一种可能 啊， 他在 PUA 你。 行，赶紧回家吧。 打发走孟若书，又目送他扔完垃圾走回楼道，孟昭这才拉开车门上了车。回到家，孟昭洗漱完，看着那本摊开的笔记和旁边的那份线索整理，一份潦草，一份端正。陆时琛这个人还真是让人有些看不透啊。孟昭拿起了那本笔记，上面记录的全都是不同的类型题和每道题的最优解法。孟昭记得当时陆时琛离开教室之后，他其实是想把那摞书一起掀到身后的垃圾桶里面的，但是前座的女生这时正好回过头来，把最上面那本陆时琛的笔记拿走翻看了起来。 能借我看看吗？我看完就还你。 不用还我了。 孟昭当时是这么说的。话虽如此，几天之后前座的女生还是把那本笔记还给了孟昭，而到那个时候，孟昭心里的火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还给孟昭笔记本的时候，那个女生小声的、神神秘秘的对孟昭说：“ 这笔记好神啊，学神不愧是学神，不要借给别人看哦。” 真的有那么神？ 孟昭原本想随手丢掉那本笔记的，但是这个女生的这几句话让她瞬间改变了主意。孟昭看着那本素净的黑皮笔记本，脑中又闪过了陆时琛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情。孟昭在心里对自己说， 陆时琛已经出国了，往后这一生里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再见面了，跟他单方面结手有什么意义？哎呀，被当成野狗就当成野狗吧，难道野狗就没有挣扎着活下去的权利吗？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一个已经从自己世界里消失的疯狗当回事儿。 孟昭这么想着，怀着欲练此功必先自宫的信念，打开了陆时琛的笔记本。还别说，如前座女生所说的，陆时琛的这本笔记真的挺神的。相比数学老师遇上哪个题讲哪个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那种针对优等生的授课方法，陆时琛整理的这份高考类型题，对孟昭这种基础薄弱的学渣来说更有针对性。更别说陆时琛对很多题的解法都比数学老师讲的更要精炼和巧妙一些。于是在高三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这本笔记真是帮了孟昭很大的忙，不仅帮他克服了数学这道坎儿，更让他有余力去顾及其他的科目。再到后来，孟昭又把这份笔记给了孟若书，让孟若书成功的从一个纯种学渣到后来从艺术生二本线上低空飘过，也算是立了大功了。也正因此，12年后再次遇到陆时琛，孟昭发现自己对陆时琛的那句野狗居然有些免疫了。孟昭翻看着陆时琛的笔记本，他发现跟周衍的那个日记本一样，这个笔记本的扉页也折到了夹层里，只是当年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抽出来看上一看。 这里会不会也记了内容？ 孟昭把那一页从夹层里头抽出来，虽然只是一瞬的念头，但在看到那上面真的有字儿的时候，孟昭还是微微的一愣。藏在夹层里的那张纸的右下角上写着， 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吧。 这句话的字迹比笔记本上更认真一些，跟记录线索的那张纸上的字迹更像。孟昭盯着那行字想， 陆时琛，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陆时琛吗？ 孟昭入睡的时候，外面好像下了雨。学生时代，孟昭其实挺喜欢下雨的，但是做刑警这几年，他遇到雨夜就会有些犯职业病，总觉得犯罪分子会趁这种容易掩盖罪行的夜晚偷偷的犯罪。这一晚孟昭几乎没怎么睡好，他一会儿梦见喝醉的周衍摇摇晃晃地走在那个老旧小区里，一会儿梦见赵云华一脚踩空跌入楼底，一会儿又梦见高中的时候的陆时琛俯身在他耳边问他知不知道嗟来之食是什么意思。 哼，嗟来之食这个词儿你懂吧？野狗。 不不，他就是凶手，就是凶手。我不知道他就是凶手，我不知道。 直到外面的天色变得灰蒙蒙的，有了快要亮起来的迹象，孟昭才真正睡着了。 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错寂静心事。